十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船房里的茶水，他递了小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子飞仙，一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八七点六 魔圣汽车保养新浪潮， 爱车用魔圣，天天开新车，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八七六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八七六资讯，我是小东。说起东单菜市场，很多老北京人对它都会有深刻的印象。在歇业18年之后，昨天东单菜市场在和平里西街69号重张开业。来听记者靳旭的报道。 原本26号上午10点重张开业的东单菜市场，由于门口顾客聚集的太多，只能提前开门营业。 老字号能够开到我们家门口，很幸福啊，很方便我们购物。 新落成的东南菜市场上下共有7层，总建筑面积近1万平方米，经营生鲜瓜果蔬菜、各类副食粮油和日用百货，并设有主食厨房、高档烘焙区和老字号体验区，汇集各省名优特产及进口商品，经营品种达到15000多个品种。东南菜市场党支部书记张志群介绍，新的东南菜市场将为不同需求的市民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在商品采购、货源准备上，既有老年人喜欢的东西，也有年轻人欣赏的东西，比例呢大概是对半。 东南菜市场2层设立的老字号体验区，是目前北京独一无二的老字号加名特优聚集式 O2O 体验店。老字号美食以及各地的名优土特产，利用有线体验店加无线互联网空间的模式进行集中展示和销售。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北京市交通管理局官方微博昨晚发布消息，交管部门正在对摩托车2环13分钟跑完视频中涉事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取证，一经查证属实，将依法严肃处理。北京长城马拉松赛将于10月17号沿着长城欢乐开跑，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王丽萍、李娜、李婷等组成的名将跑团成为第一批报名参赛的选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6785-6677。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4度，白天天气晴到多云，空气污染物扩散条件转差，尤其是南部地区受冷空气影响，夜间天空云量明显增多，对中秋赏月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以上信息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87.6。 天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收音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 我知道有很多的小伙伴呢都喜欢成语故事，那在这儿小雨姐姐要问问你啦，你印象最深的成语是哪一个呢？小雨姐姐要告诉大家，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又排演了一部成语魔方，这次呢是第二个系列，采用了组合式儿童剧的表现形式，每个片段独立成章，三个成语故事组合成一个魔方，从而延伸出中国文字千变万化的魅力。你想知道这三个成语是什么吗？在这儿我悄悄地告诉你啊，有刻舟求剑，熟悉吧，另辟蹊径和掩耳盗铃，怎么样，有你很熟悉的，也有你不太了解的。下面让我们听一个小片段。 我家宝贝真不错，我爷爷的爷爷传给我，日月星辰来的早，我姓孔，姓也孔贤多。我日日夜夜我手中做，我进进出出放宝盒，要是有人看什么，就连朋友也没得做。怎么样诸位，漂亮吗？华丽吧，能衬托出我的身份来吗？老爷，哦，老爷，让我说呀，你还是把这宝贝盖上。这荒郊野外的，招来什么坏人吧？再者说，咱是去喝喜酒，你拿着一把凶器，那可是犯错的。 什么？错，凶器？你见过这么华丽、这么漂亮的凶器吗？ 哦，这是宝贝，是宝贝呀！老爷要是一天不把它带在身边，一天不摸它三五十次，我就全身哎呦，没劲儿啊！好了，过来，站这儿！老爷出来的时候是怎么告诉你的？忘了！100遍， 老爷说的话是不会错的，老爷办的事儿也不会错的，老爷说的话是不会错的，老爷办的事儿也不会错的，老爷说的话是不会错的，老爷办的事儿也不会错的，老爷说的话是不会错的。 我念，老爷是什么人？老爷是吉人，自有天相。有老爷我，还有老爷我这个宝贝，我看哪个不开眼的，他敢过我来。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个片段呢，取自《刻舟求剑》。究竟中国儿艺是怎么来向大家讲述《刻舟求剑》这个故事呢？让我们拭目以待。11，我们就能够在剧场看到。在这一组成语故事当中呢，有一个成语叫“另辟蹊径”。这个成语呢，也许有一些小伙伴呢不太了解它的意思。作为导演，吴旭老师呢是这样说的。 我是这次成语魔方二《另辟蹊径》的导演，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它太多太丰富了。我们虽然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成语故事它很多啊，但是我想去挖掘一些更多陌生的，因为只有在陌生当中才去更能体会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它的力量太巨大了。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想法。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关于成语故事这个另辟蹊径，寻找另外一个办法，恰恰是现在因为我也是为人父了嘛，跟孩子之间的交流，我觉得大人和孩子之间更多的应该是沟通与交流，放下大人那个高大的身躯，和孩子平等的坐在一起，这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 是在找我吗？ 哎，你怎么在我家墙头上？ 呀，徒儿，容我把话说完。这一生好武艺，基本功练习。 谁是你徒儿？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咱俩的师徒关系已经结束了。 哎，一日为师，终身为徒。 你别再啰嗦了，看招！ 徒儿，你的石头。 看来不给你动点真格了，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哼，这是母子俩，且不打扰你们。 哎呀，徒儿慈悲心肠啊，你就是上天赐给我的爱徒。 别再啰嗦了，看我的。就你那点本事，还是留着去教别人去吧。你什么你？你就是人们常说的矬子兜里挂大葱，猪鼻孔里插大葱，装不下。你说再不走，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不客气。中国儿艺副院长冯丽老师说， 作为中国人吧，中国语言很重要，对吧？中国成语呢，又是中国语言中的很独特的、很精粹的部分。我们家长可能从小都希望孩子除了识字之外，可能就应该认识成语，对吧？包括背唐诗宋词。那我们就是把成语，把中国的成语以它的本意但又充满艺术想象力的呈现在舞台上，可以让孩子更加深刻的记忆这个成语，更加生动的理解这个成语，而且也可以想象说我们四个字就可以编成一个故事，是吧？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多丰富啊，我们的语言多丰富啊，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想是非常有益的，也是家长特别欢迎的。一号到七号我们的第一轮就是在国庆长假，孩子们正好有时间，主要是大人有时间，可以带孩子进入剧场。我们从成语一就是年轻人在做嘛，我不是说四个编剧四个导演嘛，基本上是在35以下，基本上这个岁数。这次还是比较年轻，除了我们创作部的年轻的编导之外，还有不少是演员队伍中的有创作才华的、有创作意愿的同志。而这两年其实我们对于人才的培养还是蛮重视的，而且有很多很好的方式。你包括这两年我们在演员队伍里边，现在能成为很优秀导演的，比如毛尔南，对吧？他的三个和尚排完之后，从排出来首演完之后，基本上所有道具没有回过国，在国外已经游走了一年了，各个大的戏剧节开幕式，从德国到挪威、芬兰、那个什么什么瑞典啊、西班牙，走了很多地方。他自己这五年大概有10多部作品了。然后比如说马延伟是很优秀的演员，是。然后去年等于是上了廖老师研究生以后，廖向红老师的研究生，去年做了小飞侠的副导演，今年是独立指导了这个红鹰，当然是廖老师做总导演啊，也是表现出了非常强的创作能力，非常强的专业能力。还有我们之前廖伟也是演员中的很优秀的成员，这两年导了口袋的中国故事啊，副导演了这个伊索寓言啊。其实演员中有很多有这样的潜质的，不是说你演员当差不多就应该当导演了，没有这个必然性。但是如果你有这种愿望的时候，剧院愿意给你提供双保险的机会，是吧？既不能让你演砸了，更不能剧院演砸了，双保险的机会给大家提供更多这样的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中，我们去发现人才，他们去发现自己。那也许你合适，你会接着往前走；也许你不合适，你也 你也试过了啊，我就可以安心的再去想别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剧院很值得表彰的，很可喜的一个做法。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今天呀是中秋节，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中秋佳节呢有很多的传说故事，今天呀我就给大家讲其中的一个传说故事，嫦娥奔月。 小朋友过来听故事啦， 小雨讲故事。 小雨讲故事。 小雨讲故事。 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 咱北京有个文艺广播， 文艺广播里有一个爱心满天，爱心满天里有个小雨姐姐讲故事。 小雨讲故事。 亲爱的小朋友，你还记得我给你讲的后羿的故事吧？后羿因为射下了九个太阳，被天帝贬到了人间。后羿在人间惩恶扬善，帮人们排忧解难，深受人们的尊敬。有一天，后羿从山上打猎回来，看见一位姑娘一边跑一边喊：救命呀，救命呀。后羿一看不好了，一头凶猛的野兽正追赶着这位姑娘。后羿冲过去拉弓射箭，嗖的一声，利箭一下子射中了野兽的脑袋，野兽倒在地上死了。后羿走到那位姑娘面前对她说： 姑娘不用害怕，那头野兽已经被我射死了。 姑娘从惊吓中回过神来，连声道谢。之后姑娘告诉后羿，她叫嫦娥。后羿把嫦娥送回了家，渐渐的后羿爱上了美丽的嫦娥，嫦娥呢也爱上了勇敢的后羿。没过多久，他们就结为夫妻了。从此以后，后羿上山打猎，嫦娥呢在家洗衣做饭，日子过得美满幸福。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了三年，这一年闹起了饥荒，森林里的许多小动物都饿死了，后羿带回家的猎物也越来越少。渐渐的，嫦娥开始不高兴了。为了让嫦娥高兴起来，后羿想送给她一份礼物，可送什么好呢？后羿想起了昆仑山西王母那里有一种仙药，凡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对呀，如果能跟西王母要来一点仙药，嫦娥一定会很高兴的。 后羿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嫦娥，嫦娥果然很高兴。为了能尽快地得到仙药，后羿立刻骑上马直奔昆仑山。后羿历尽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了昆仑山脚下。这个时候，一条大河挡住了上山的去路。小朋友，你知道吗？挡住后羿的这条河叫弱水河。后羿必须渡过这条河才能到达昆仑山。可是，河里的水呀，连最轻的羽毛都浮不起来，更别说是人了。后羿忽然想起来，以前在打猎的时候，曾经在森林里见过一种树，叫不沉木。 用它的树干做成独木舟，一定能够顺利飘过河去。后羿赶紧从森林里找来不沉木，做成了独木舟。果然，独木舟稳稳地浮在水面上。后羿就坐在独木舟上，顺利地渡过了若水河。后羿爬到了昆仑山的山顶上，见到了西王母，说明了自己的来意。西王母早就听说后羿是一位大英雄，爽快地给了他一颗仙丹。 这颗仙丹用了5000年才炼成，你要好好的保管它呀。你们夫妻各吃一半，就会长生不老。如果一个人全吃了，就会飞上天成神仙。 后羿谢过西王母，拿着仙丹，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了家里。后羿把仙丹交给嫦娥保管，准备选一个好日子，两个人一起吃下它。可是后羿拿到仙丹的消息被一个叫彭蒙的坏人知道了。有一天趁后羿外出打猎，冯蒙呢就偷偷地溜到后羿的家里，逼着嫦娥交出仙丹。情急之下，嫦娥一口吞下了仙丹，转身往门外逃去，打算去找后羿求救。嫦娥跑着跑着，忽然觉得身体变得轻飘飘的，后来竟然离开地面飞了起来。